北京时间14点整。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伴着电波的起伏，让思想凝聚于声音的印记，是一种视野的开阔，更是午间的一段精心陪伴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.6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 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 这一首格林西还是以他一贯的冷眼旁观的态度来描述了阿炳的人生，我个人呢是把它定位为一首治愈系的歌曲来分享一下。来自方大同的演绎叫做《男婴》。 在他的墨镜里看不到二圈的月影有多么朦胧，知己的少年是练习着二胡时琴弦泪出了血红，34岁后失明了，怎么用他双眼寻找自己的光荣？小时候拉走着浪潮沙，他们说他是个天才儿童，可是下一个画面里他就走在街头贩卖着他的匆忙。喧哗酒家中拥挤的小巷中，他拉着等待着谁为他而动容，音乐没人懂，大伤要人懂，因为他真的很穷。漆黑北风中飘渺的烛光中，他想他总能为人们照出彩虹，音乐自己懂，一样有听众，演出点亮他命运的灯笼，而缺音乐他才不会红与不红。的墨镜里自圆起了家眷，出塞自有人歌颂，他人穷命不穷，他人穷志不穷，音乐证明他有用。回家路上有他老婆生着拉走着，哪一曲才最感动？不知道路过的听到的免费的有没有因此心痛，可是下一个画面里他就走在街头贩卖着他的匆忙。喧哗酒家中拥挤的小巷中，他拉着等待着谁为他而动容，音乐没人懂，大伤要人懂，因为他真的很穷。漆黑北风中飘渺的烛光中，他想他总能为人们照出彩虹，音乐自己懂，一样有点亮他命运的灯笼，而去音乐他才不会红与不红。最亲爱的听众，身上他们的脸孔，如泪火的脸春风，哪怕是在英雄他慈祥的脸孔，也渐渐的消息在男婴的琴声中。 林夕的填词呢，是这首歌当中最大的亮点，随时能够清楚的知道找到自己的方向，这是一门大学问。而在方大同之后呢，继续来听到胡彦斌。 告诉我， 告诉我， 告诉我， 告诉我，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 继续来分享到蔡淳佳，他的声音呢并不是让人一听就觉得非常惊艳的，也不是当中辨识度最高的，但是呢却非常适合成为你耳边随时响起的舒服的陪伴。来分享一下蔡淳佳这首曲目，叫做自助旅行。 轻轻松松，快快乐乐向前走。 这是来自蔡淳佳自助旅行。旅行呢，我一直都喜欢以自助的方式进行，因为不受约束，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计划行走。喜欢这个地方呢，你就会多停留一下，就好像呢对待感情的方式，像了解自己的喜好，有自己的意见，而不能老被别人牵着鼻子走。来分享一下黄丽玲，逃避没有不好。 哪个角落能疗伤？谁有温暖的肩膀？为什么爱上你会这么的恐慌？负荷不了的重量，真的像你说的谎，已经说的自然，我也却忙停在错的方向。亲爱的，逃避， 逃避， 没有， 没有。 与其被爱拖累，还不如单独去飞。 逃避， 逃避， 没有， 没有， 不好的你 太理智，想犯罪，突然变虚伪。拥抱不如离爱远一点。的恐慌，负荷不了的重量，真的像你说的谎，已经说的自然，我也却忙停在错的方向。亲爱的，逃避， 逃避， 没有， 没有， 不好，与其被自己关在房里，想得太仔细，累坏了情绪。外面越来越不再熟悉，我好害怕走出去。想起你说的那片蓝天，如今躲到哪里去？想起你说的那片大海，我喊了怎么你没回应？

你的爱，你为什么不走过来？我要你的，我要你的爱，你为什么不说出来？说 以黄小琥带来的我要你的爱，继续来分享同样快乐的曲目，来自庾澄庆。 笑一笑。

2000年时候的作品《原来的你》，当时他在做宣传的时候说呢，这些情歌都是在他没有谈过恋爱的情况之下演绎的。刚听过没有谈过恋爱的女生演绎的这首轻快甜蜜的歌曲，接下来呢，继续来分享到阿妹妹这首曲目叫做《想》。 打雷的时候会想，有没有必要显得这么害怕？寂寞的时候会想。现在在什么地方？等候的时候会想，你身上怎么没有长着翅膀？回家的时候会想，你还有没有下一趟？你总是笑我傻，不认得自己的头发，我也不明白怎么会这样。 像是一个。